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就在悠悠被公安机关提请起诉不久，林信成从医院回到家里，裘慧敏也刑满到期释放出监。乖乖的葬礼一直在等他的母亲，等他恢复自由之后才在西郊万安公墓举行。参加乖乖下葬仪式的除了林信成与裘慧敏之外，还有照顾乖乖的保姆和专程从上海赶来的姑妈。姑妈在北京住了一周，天天陪在信成的左右。在姑妈返回上海的第二天，裘慧敏打来电话，提出想来信成家里看看乖乖住的地方和孩子生前的遗物。裘慧敏是独自一人来的，她在乖乖住的那间屋里看了儿子的小床、儿子用过的被褥和儿子的每一样玩具。那些玩具有些还是新的，刚刚买来未及拆封，那些被褥用手摸摸尚能感到些许余温。看着他将孩子的遗物遗像抱在怀里一一摩挲，那位一直陪伴乖乖的江苏保姆禁不住失声痛哭。林信成也同他一样泪流满面，哀伤已使得林信成面色枯槁，眼大如灯。裘慧敏也掉了眼泪，但只是唏嘘几下，没有放声。比起保姆和信成，他已有了更多的镇定。那天裘慧敏和林信成坐在宽大的客厅里进行了久违的长谈，从孩子的音容笑貌、日常起居谈起，那些彼此会心的回忆伴随着哽咽与叹息，将两人的关系重新拉近。毕竟他们过去曾有一段共同的快乐，现在又有共同的悲伤。他们都深爱着同一个孩子，那孩子是他们的见证和结晶。长谈之后，在分手告别的时候，林信成不忘提到他父亲生前承诺过的那笔300万元的钱款，他会马上兑现。他让裘慧敏给他一份现成的存折，他好把这笔巨款直接存到里面，免得彼此现金授受，还要费时的一一清点。而裘慧敏对这笔钱款似乎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衷。他告诉信成，当初他想用孩子换钱是为了拯救舅舅的工厂，舅舅从小养他成人，他既受深恩就该反哺。可现在舅舅的企业已将破产，那钱投进去也是白投，顶多便宜了那帮如狼似虎的债权人。裘慧敏说，他现在关心的只是信成，他很想为他做点什么，只要能让他开心，只要能让信成的身体和精神尽快恢复。林信成对裘慧敏的关心表示了感谢，也希望裘慧敏好好保重，不要被忧伤纠缠。分别的时候，信成起身把裘慧敏送到了门口，在开门前，这位初恋的情人突然拥抱了信成。信成一动没动，任凭裘慧敏抱着自己细瘦的身躯，任凭他亲吻了自己的脸颊和脖子。 信成听到裘慧敏轻柔如丝的耳语：“你想让我再给你生一个吗？再生一个和乖乖一样的儿子？”林信成没有回答，但是他抬起双手，轻轻地抱了一下裘慧敏。他用这样的动作表达了他的感谢，只是感谢而已。林信成在与裘慧敏见面的次日，便派人为裘慧敏办理了300万元现金的入户手续。那天晚上，林信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与裘慧敏见面的事情，然后说到了悠悠。他问我是否知道悠悠的案子有何进展，悠悠是否已经承认作案。他同时表示相信公安机关会进行细致的调查，因为到了法庭一切要凭证据说话。但是信成并未对我掩藏他的心情，他说他不知为什么心头总有个念头作怪，总让他希望公安机关经过调查最终证实凶手不是悠悠。信成说虽然乖乖人死不能复生，但如果此事与悠悠无涉，他的内心会好过许多。我理解信成的心情，我明白信成还在爱着悠悠，所以他的直觉到目前为止依然被这种情感控制。信成不相信悠悠会杀他的儿子，他不相信悠悠会干这种事情。我毕竟不是公安人员，我毕竟不是办案民警，对信成的直觉我无法呼应或者反驳，无法表示是与不是，我只能冠冕堂皇笼而统之地劝他相信法律，以证据为准。我告诉信成案子已经送到检察院去了，法院不日就要开庭，这种案件按规定一律公开审理，到时候一切证据都会公之于众，一切真相都会随之大白。与林信成通话的翌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了检察院打来的一个电话，他们说有件事情是关于悠悠的案子，希望我能过去一趟。我放下电话之后没有耽搁，立刻按对方在电话中留下的地址找到了检察院办公的地方。在一间相当正规的接待室里，我受到了检察院一位官员的接待。尽管我一路上预想了多种可能，但是那位官员话一出口，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请问您与林建安被杀案的犯罪嫌疑人丁忧是什么关系？那位官员这样问我。我想了一下才镇定地回答：我们算是朋友关系吧，普通朋友的关系。官员提出希望看一下我的身份证，我同意了。他看完身份证后向我问道：您就是那位作家海岩吗？对，是的。我呢，因为要写一部小说，描写外地青年在北京打工的成长和遭遇，所以经人介绍认识了丁忧，对他进行过几次采访。我这样说明我和悠悠认识的过程，意在让对方了解我们彼此的关系。但在这位检察官听来，我也许犯了怕被连累的嫌疑。检察官的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腔调也是例行公事：林建安被杀案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现已移至本院审查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为自己指定辩护人。现在呢，本案的犯罪嫌疑人丁忧委托你担当他的辩护人，你同意接受这个委托吗？我哐地愣了一下，愣了半天不知该如何表态。 我知道，为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辩护，早已不算是什么丑事了。但我还是万分踌躇，因为这样一个差事，实在是非我所长。但是我对悠悠确实交往已久，已经真的成了朋友。作为朋友，特别是他一直以来以兄长视之的朋友，我也不便一推了之。那位检察干部继续不动声色地发问：你接受吗？我在慌乱之中下意识地点头，却又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没有干过这种事情，所以我想在我决定接受之前，能否当面见一见丁忧？可以，你回去等我的电话，我安排好了马上找你。我没想到现在检察机关的效率竟然快得出奇，当天下午，其实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接到检察官的通知，同意我下午到分局看守所去会见悠悠。我和悠悠的会见被安排在一间看上去是专门为会见而用的小房间里。悠悠被带进来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他比我上次见他至少瘦了10斤，身子突然变得异常娇小单薄，只是脸上气色比我想象的还要好。进屋见我在坐，甚至还咧开嘴高兴地笑了。大哥，你来了。我站起身来应答，然后说：坐吧。我们隔桌而坐，悠悠又笑，像是见了亲人似的。他说：谢谢你来，海大哥。好，不客气。你还好吗？还好。北京的警察总归又不打人又不骂人的。我不再闲聊，介入正题。悠悠，你请我当辩护人的事检察院和我说了，我是觉得我不是个专业律师，我对法律……海大哥，我不是请你当律师，我只是想见见你。我是想求你帮我找个人，让他来为我辩护。你想找什么人为你做辩护啊？我想找周月，我想让他给我做辩护。我怕通过检察院的人去请他，他肯定不来的，所以我就想起了您。我想请您替我找找他，替我好好求求他，我想他也许会来的。你是个大作家，说话能说到点子上。悠悠，可是周月也不是个律师啊，你为什么不请个专业的律师呢？如果你没钱请不起的话，法院可以为你请个免费律师的。咱们国家的法律有规定，像你这种，我刚想说像你这种要判死刑的人，可话没出口又收住了，支吾了一下，改口说像你这种情况的人，法院必须要请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为你义务辩护的。可我就想让周月来辩护，我想了好久好久，我想也许是我欠了新城父母的两条命，所以老天爷非要罚我死，让我到阴间给他们当牛做马。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就想请周月来，不管他变得成变不成，至少我还能见他一面。尽管我面对的是一个杀人犯，尽管这个人已不是我心目中那个善良耿直的小女孩， 但当他说到他的偶像的时候，那种闪闪发光的眼神里还是有许多令人感动的东西。我想，悠悠的故事再一次证明，这个世界上很多已经被我们认识的东西其实都是虚幻的、表象的、暂时的和易变的。就像我看到的悠悠和想象的悠悠与真实的悠悠竟有多么不同。但我毫不怀疑悠悠对周月的情感确实出自真心实意。那情感的动人之处恰恰在于精神之恋的那份纯洁，在于那份纯洁竟然保持得如此持久。也许正因为悠悠对周月只是一种精神爱慕，所以这种爱慕和追求才始终美丽如初。我答应了悠悠的请求，答应替他去找周月。但在会见结束的时候，我突然向悠悠问道，难道你不想见见新城吗？悠悠思索了一会儿，最终摇了摇头。新城一定恨死我了，我是他的一颗灾星，而且平时对他又那么任性，我们也许命中注定没有缘分。我从看守所出来，按照悠悠说的地址直接去了公安局某某某处。在传达室值班的那个人果然是个矮矮的老头，听说我要找周月，没打磕巴便说周月不在。我留了我的电话，请那位老同志代为转告，就说是有个名叫丁优的人要找。当天傍晚我接到了周月的电话，他说他下午外出办事刚刚回来，问我是谁，是不是找他。我说我是丁优的朋友，丁优有话托我向你转达，你能不能出来我们见面谈谈。周月没有犹豫，当即一口答应，这态度多少让我出乎意料。我们约了见面的地点，我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依然约了那家名叫平淡生活的酒吧，依然相约在吧台见面。我说我手里拿着一份北京晚报，那就是彼此识别的标志。这天晚上我用两年前和悠悠第一次见面的接头方式见到了周月。周月身穿一身便衣，高挑的个儿，略黑的皮肤，头发短短的，还用发胶微微喷过。他的样子让我和悠悠的感觉非常接近，觉得他像个韩国或日本的偶像歌星。我想也难怪悠悠在14岁那年第一次见到这个小伙子的时候便爱上他了。周月这个样子走在街上确实能让每个少女回头动心。我们依然选择了我和悠悠第一次见面时那个僻静的座位。要完饮料后，我先做了自我介绍。在周月介绍自己之前，我便开口问他，你还在某某某处实习吗？周月略显惊讶，并用警察特有的警觉反问，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实习啊？当然，毫无疑问，我回答他是听悠悠说的。周月先是点头，继而摇头说道，我已经毕业了，刚刚分到那里。与周月的交谈让我明白了他为什么那么痛快的就同意和我见面。周月是从王科长那里知道了悠悠被捕的消息，昨天下午他受王科长指派前往分局了解悠悠的案情，目的是想看看能否 从悠悠的口中再挖出一些有关信诚药业公司秘密账簿的线索。分局的一位同志简单介绍了基本案情之后，就爆出了一堆案卷材料让周月自己翻翻。那些案卷材料记载了悠悠涉嫌毒杀幼儿的全部侦查过程及相关结论，从现场勘查和搜查记录，到物证清单，到证人证言，到医院的化验证明，还有悠悠自己写的交代材料，交代他在案发当天的活动及行踪及接触的人物，整个卷宗整齐完备，目录分类让人一目了然。厚厚的卷宗，庞杂的材料，大多与周月他们受托侦查的受贿案无甚关联，因此据是草草浏览一翻而过。但最后翻到悠悠亲笔所写的交代材料时，周月的手指却突然慢了下来。引人注目的并不是那些有关一天行踪的重复杂物的叙述，而是悠悠娟秀流利的字体。那字体是那么亲近，似曾相识，跃入眼前，满眼相熟，少年往事呼之欲出。周月把其他文件如数交还分局民警，只把悠悠这份亲笔材料复印了一份，说要借走看看。但是周月当晚并未把那份材料带回处理，而是悄悄地带回了他的单身宿舍。他反锁房门，从床下拖出自己的皮箱，从箱底翻出一个牛皮纸袋，从纸袋里倒出一大堆厚薄不一的信封。他从一个信封当中取出一封信来，将上面的字迹与他从分局带回的那份材料在灯下对比。接下来周月又一连打开了好几个信封，把那些用不同纸张书写的旧信一一展阅，目光中的惊疑慢慢凝固，悠悠的来龙去脉渐渐清晰。周月至此方知，悠悠为何素不相识，却要自告奋勇到公安医院护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怎么会想起带他去拳击馆激活记忆，为什么一次次跑到他的单位来看他找他。悠悠看他的眼神，何以总是欲言又止。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在我和周月这次见面之中，他并没有告诉我他一直保留着悠悠寄给他的那些情书，除了第一封约他去观普亭见面的信被洪教练发现并将周月斥骂一顿，搞得周月不得不当众将信撕碎之外，后来的信周月都悄悄地读了，然后悄悄地收藏起来。周月在仙泉没有家人，没有亲戚，他的生活只有拳击，只有洪教练，只有拳击队里那些同性的伙伴。这个给他写信的女孩是第一个走进周月内心的异性，是第一个让周月对爱情产生憧憬的人。第一次和我见面的时候，周月没有提到这些隐秘的少年往事，但是周月整个晚上都显得情绪伤感。我们坐在平淡生活的那个角落，守着与两年前并无二致的烛光。我告诉周月，悠悠就是在这里向我讲述了那个14岁的黄昏。我告诉周月，6年之前他曾放弃过和一个女孩的观普亭之约，那个女孩为此伤心了很久。我告诉周月，悠悠当年离家出走来到北京，实际上是一次为了爱情的私奔，因为他所爱的那个男孩就在北京，那个男孩就是你，你就是悠悠心中的爱人。我还告诉周月，悠悠3个多月在公安医院日夜陪护，身心关怀，你的记忆最终复原，你最终能够重返工作岗位，重返社会，悠悠功不可没。其中细节有那位身在异国他乡的洪教练可以证明。我还告诉周月，悠悠不能忍受那个孩子有一个本质的原因，那就是他对深爱他的林信成始终无法全心的深爱，而这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你周月在悠悠的心中始终割舍不开。当然悠悠走上犯罪道路有多方面的原因，他的特殊经历、思想和个性的弱点都是导致悠悠毁灭的原因，但无论如何，这种畸形的爱情对你周月的和对林信成的爱情一定程度上选择了悠悠畸形的心态、畸形的人生。周月默然地听着，脸上没有表情，只是一声不响地喝着啤酒。这让我无从判断周月的内心，他对悠悠爱与不爱，是否惋惜，是否同情。在长久的冷场之后，我忍不住打断他自始至终的沉默，严肃地问周月是否接受悠悠的委托，为悠悠出庭辩护。周月没有答复，他说：让我想想吧，我需要想想。我有点失望，但我不能勉强，而且设身处地的考虑， 一切又都可以理解。周越毕竟是个警察，法律规定除律师之外，只有被告人所在的单位推荐的人和被告人的监护人及亲友才有充当辩护人的资格。而周越算悠悠的什么人呢？如果说他们是朋友，那又是什么性质的朋友呢？是普通的朋友还是男女朋友？周越一旦站到法庭的辩护席上，他就要对他的上级、对他的组织、对所有人把这个关系说清。两天之后，我没有想到周越竟然真的去了看守所，还是在那间专门用于会见的房间里会见了犯罪嫌疑人丁优。周越为什么突然想要见悠悠，我不知原委。他们在狱中相会的情形，我也未曾亲见，因而我无法想象悠悠的心情究竟是激动还是欣喜，是悲伤还是悔恨。当悠悠身临绝境时，梦中的白马王子突然驾风而至，赶来解救他于危难之时。我知道悠悠是个极易被幻想蒙蔽的女孩，她也许真会把周越的出现当成是一场现实的童话，从而像吸了毒似的，让濒死的身心麻醉在一个海市蜃楼似的乐土中间。也许幻想真是一剂精神鸦片，足以带领那些渴望的灵魂抵达非凡境界。悠悠因为幻想而持久了那场无望的爱，很可能也因为幻想荒唐地杀了乖乖。所以幻想对于那些年轻幼稚的弟弟妹妹来说，是一把祸福莫测的双刃刀。根据我的猜想，悠悠和周越的见面量无多少激情可言，至少他们彼此的身份是那些即便会有的回忆和感动，也只能藏于内心。他们不再是青梅竹马的年龄，不再是两小无猜的少年，他们在铁窗之下隔岸而坐，一个是正气凛然的人民警察，一个是引颈待斩的重罪嫌犯。那天会见现场的实际情形对周越来说更没有多少含情脉脉的空间，因为周越并非一个人独往，他到看守所会见悠悠是经了检察机关批准，而且是两人同行。而且与周越同行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那个女人就是周越为悠悠请到的律师。直到悠悠的案子开庭那天，我才知道这位律师在我那部小说的前半部分曾经露过一面，他就是以前常到公安医院看望周越的那个大名叫梅肖英的小梅。小梅已经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并且已经在司法局当上了一名国家干部。周越后来对我说过，小梅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位考过律师证书的人，也是他心目中最优秀最敬业的一名公务员。那天去法庭旁听的人并不算多，目力可及的都是相熟面孔。我最先看到的是悠悠的大姐，她让阿菊扶着来得最早。来得早的还有死者年轻的母亲裘慧敏，她戴了一副很大的宽边眼镜，身边陪了两个同龄的女伴，挑了个不前不后的座位就坐。就坐后，她摘下了墨镜，四下查看，一眼就盯住了坐在不远的悠悠的大姐。我注意到裘慧敏的目光充满了仇恨和鄙夷，可以看出她显然知道大姐和阿菊的身份。在法庭开庭的前一个傍晚，林信成给我打了电话， 就他要不要去旁听审判一事征求我的意见。他说医生坚决不让他去，但是他想去。我毫不犹豫地附和了医生的告诫，反对他去经受这场神经的考验。我说，新成，你也是个大人了，而且是个男人，该忘掉的事儿要坚决忘掉，要有能力从过去的回忆当中拔出脚来。信成说，我恨杀我儿子的罪犯，但我就是不相信悠悠就是这个罪犯。我想去听听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就算是他干的，我想问问他到底为了什么。我沉默了半晌，依然反对他去旁听，但我答应在审判结束之后会将审判的详细过程及悠悠的答辩原汁原味地向他转述。新成啊，这样呢对你的身体可能会好一些啊。新成终于没有来，但是周月来。周月几乎是在开庭前的最后一分钟内才匆匆赶来。我招手示意他坐到前面来，他摇摇头表示就坐在后面，然后就近在后面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悄悄地坐了下来。检察官和律师分别入场，书记员等人也各自就位，接下来三位法官鱼贯而入，穿着刚刚改装的深色长袍。我没有听到有谁发布口令，但见大家纷纷自动站起，就像看见老师走进课堂的学生。我也跟着站了起来，直到法官庄严入座，我等听众才跟着重新坐下。审判长是位形象干练的中年妇女，两位陪审员则都是男的。开庭后最先进行的程序据是出自律定，虽然繁琐却不能稍稍省略。待被告人到庭，宣布案由，宣读合议庭组成人员和书记员和公诉人和辩护人等等一大堆名单，告知被告人享有的权利等等，程序漫长，无甚新鲜。只是在开庭后，悠悠被法警带进大厅的时候，旁听席上曾发生过短暂的骚乱。那时听众都在侧目注视悠悠进场，谁也没有提防身边突然有人尖声叫喊：“杀人犯，你还我儿子！你这个恶魔，判他死刑，判到千刀万剐，千刀万剐！”谁都听得出来，叫喊的是死难儿童的母亲。对这种心碎的嘶声啼喊，人人面色凝重，无人阻止，连法官都容忍了片刻，才出声打断：“肃静，请肃静。”喊声停了，邱慧敏被他同来的女伴劝回座位。那座位上很久很久都断断续续地响着压抑的啜泣。庭审进入正式程序，第一项是由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全文。起诉书这类文体显然要求言简意赅，字字铿锵，用非常凝练的语气，非常有力的证据，将被告人残忍的罪行统括描述出来。在我听完这篇义正言辞的起诉书后，我想也许在座的所有旁听者都已预见到了那个不难预见的宣判。连我在内，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原以为不过是程序性的审判会在后面出现一个好莱坞式的逆转，使这个本来注定平淡无奇毫无悬念的上午变得高潮迭现。我也没有料到这场高潮中力挽狂澜的角色会是那位文文静静并不显山露水的律师 小梅。那确实是一场艰难的挽救，公诉人提出的证据相当充足，有公安机关勘查和搜索的记录，有医院的血液化验证明，在公诉人的要求下还当庭出示了从林信成家搜出的那桶汽车防冻液，被召至法庭的证人也有一大堆，有林信成的保姆、司机、医生和秘书，还有江帆，还有那天江帆带到林家的同事，他们的证词都在重复着一件事，那就是悠悠与孩子剑拔弩张的关系。在宣读医院出具的血液化验证明和死亡诊断书时，旁听席上的裘慧敏再度情绪失控，哭喊声惊动全场。 处死他，把他千刀万剐，给孩子报仇。 审判长一再劝阻无效，示意法警请其出场。法警与裘慧敏的两个同伴交涉少时，那两个年轻女人便连扶带劝，把泪流满面的裘慧敏搀出了大厅。当裘慧敏的哭声在审判厅门外消失之后，法庭传唤林信成的保姆第二次出庭。保姆第一次出庭是为了叙述悠悠与孩子的紧张关系，而这一次则是作证孩子两次发病时悠悠在场的情形，证明悠悠确实进入过案发现场的还有钱志富的一篇证词。因为开庭前公诉方没有找到钱志富本人，无法通知其到庭，所以他的证词只好由法庭工作人员代为宣读。那篇证词实际上是公安机关找其谈话的一篇笔录。被肖梅英抓住不放的就是这位保姆的发言，还有钱志富的那篇笔录。保姆的证词照例先由检察官予以提问，他的提问意在指引作证时口齿不清楚的保姆进一步强调出证言中的某些细节。证人，孩子第一次中毒发病的那一天，你是否一直在家？ 我一直在家。 你一直看着孩子吗？ 啊，是的。那天小程啊，就是孩子他爸爸不在家里，孩子只能是我看着。 你刚才说，那天你下楼去给林信成送过衣服，是谁让你去的？保姆指着被告席上的悠悠， 是他让我去的。当时司机老杨打电话上来说他就在楼下，因为楼下不让停车，所以让我们赶快把小程的衣服送下去，他就让我去了。 你刚才说孩子只能你带，而被告人又不能接近孩子，那照理应该由被告人去送衣服，让你留下来照看孩子，你当时有没有提出来你走不开吗？ 我提示没用的，我是给人家做工的，人家要我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我没有办法。 你下楼去送衣服以后家里还有谁在？ 只有他在。哦，还有乖乖。 你下楼前孩子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生病的样子？ 没有，我下楼前孩子很好的，他还在睡觉吗？ 你下楼去了多长时间？大约？ 大约10分钟有吧，因为电梯要等啊。后来我在电梯口又碰上了一个老乡，非要拉着和我说话。 你回来以后孩子正在哭吗？那个时候你看见被告人在什么地方？ 他正好从孩子屋里走出来，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从那边出来。 他当时跟你说什么了？ 我问他孩子睡得好好的怎么哭了，他说不知道怎么哭了。我跑进去一看孩子，哎呦，吐了一身，而且人也昏昏沉沉的，很不精神，哭都没有力气了。我回身出来还想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可我一看，他不在，他自己上楼去了。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中毒的？ 啊，那是天快黑的时候，孩子全身一抽一抽的，又吐又哭，哭也哭不出来。我一摸孩子发烧了，就赶快到楼上叫他，告诉他孩子病了，要送医院。他让我打电话叫司机回来，我说来不及了，就坐出租吧。后来我们就坐出租车，我问司机哪个医院近，司机就说东直门医院最近。可丁又非让司机绕远带我们到爱博医院去，结果第一次中毒就差点把孩子给耽误了。医生说了，要再晚5分钟，孩子就没命了。 检察官满意的顿了顿，接下来又问，孩子第二次中毒之前只有你一个人在家吗？当时家里还有没有别的人？ 没有，就我一个人在家。后来丁优就回来了。 他回家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那时候大约是几点钟？ 我在卫生间，我听到他开门进来，听到他的脚步声很轻很轻的。后来我从卫生间出来，看见他从孩子那边走过来，那个时候大概是下午2、3点钟吧。 被告人进屋以后多长时间你才从卫生间里出来？ 大概5、6分钟总是有的。那天我肚子不合适。 你从卫生间出来看到被告人，被告人的表情怎么样？ 很尴尬，跟我打个招呼就急急忙忙的上楼了。后来我听到孩子又哭了，本来睡得好好的，可他一回来孩子又哭了。我过去一看，又在吐，到了傍晚又是发起烧来，送到医院就没救。 检察官转脸面向法官，踌躇满志的微微点头，表示我提问完了。法官的目光移向肖梅英，问道，辩护人要求提问吗？肖梅英举了一下右手，表示有话要问。他的问话在我最初听来并无任何惊人之举，也无多少奥妙可言。证人，肖梅英问，孩子第一次中毒前，当时你送完衣服从楼上回来，你第一眼看到被告人的时候你在什么位置？ 我一进家门就看见他了，因为孩子在哭，所以我一回家就往孩子的房间那边看，就看见他了。 你第一眼看见被告人的时候，被告人在什么位置？ 他好像是刚从孩子屋里出来嘛。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就在孩子的屋门口。 孩子第二次中毒前，你第一眼看见被告人的时候，被告人在什么位置？ 也是在那边，在孩子房间那边。 具体是在哪里？是在孩子屋里还是在屋外？ 好像是在门口吧，刚刚从屋里走出来的样子。 证人，你说他好像刚刚从孩子屋里出来，请回答我，好像是什么意思？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